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海神三叉戟迎上了罗刹魔镰，铿锵的爆鸣声中，戟刃紧紧地锁在了魔镰之上。唐三与比比东分出的两道身影彼此对峙，金光与紫黑色的光芒几乎同时迸发开来。三叉戟这种武器本身就对大多数武器有克制作用，镰刀自然也不例外，它能够锁定住对手的武器。此时唐三和比比东分出的两道身影，一道是他们的本体，一道则是凭借着他们的神级武魂凝聚而成，只有拥有双生武魂的他们才有这样的力量。而事实的情况却出乎所有观战者的预料，眼看着明明是黄金三叉戟锁定了罗刹魔镰，但是下一刻情况却出现了逆转，两道金光冲天而起，黄金三叉戟竟然直接被挑入到高空中，如同两道金龙一般攀升而上，斜斜地飞了出去。 哼，唐三啊唐三，没错，你的神魂确实比我强大，但是在99级才接受传承的我，神力却要比你更加雄厚，现在我看你还如何与我抗衡。 紫黑色的魔镰又一次奔向唐三胸口，有着三天前的经验，毫无疑问海神神装是挡不住这恐怖神器的。就在黄金三叉戟飞出的瞬间，唐三的身体仿佛像是被惯性带动一般，滴溜溜地旋转起来，两边的身体都做出了一模一样的动作，在那急速旋转中竟然避让开了比比东的第一记攻击。比比东的反应何等之快，魔镰一下没有劈中唐三，立刻转为横扫，拦腰斩去。也就是这时，从那两个旋转着的唐三身体上各自甩出了一点细微的金光，看上去就像是一粒水滴一般，分别朝着比比东的两个身体而去。比比东几乎是下意识抬起另一只手去接向那金光，手中的魔镰毫不停顿，依旧斩向唐三。 小心！ 千仞雪终于恢复了行动的能力，眼看那两点金光朝着比比东飞去，他的身体在一瞬间冲到了一个比比东身侧，硬生生地用肩膀将比比东的身体撞击地飞了出去。他选择的这个是比比东的本体，连千仞雪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做。在那一瞬间，他脑海之中只是浮现出自己在渡过成神的过程中浮现了比比东身影的情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出自于本能。嗤的一声轻响，另一个由武魂所化的比比东身影直接凝聚在半空之中，抬起的手上出现了一个小孔，而那点金光正烙印在了他额头的眉心之间，悄然没入。比比东那个身体的头部瞬间变成金色，下一刻轰然巨响之中竟然被炸得粉碎。而另一边，比比东的本体被千仞雪一撞，那点金光几乎是贴着他的脸侧飞了过去，从千仞雪的头边飞过，犹如剪刀一般带起一片金色的长发。千仞雪也在险而又险中没有被击中，手脚冰冷的感觉传遍全身，比比东一只手猛然抓住千仞雪，带着他的身体闪电般后退千米。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在先前那一刻，他分明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要知道，他那由武魂分离出来的身体虽然是由神力和神魂凝聚而成，但却与他本体没什么两样。如果在刚才那一瞬千仞雪晚到一步，或是没有将它撞开，本体的结果也会和武魂凝聚而成的那个身体一样破灭在半空中。金光闪耀，两个唐三合二为一，唐三的海神神装腰铠之上被拉出了一道巨大的伤痕，里面的皮肤虽然未被割破，但却紫翼盈然，显然是被罗刹神的邪恶之力侵蚀着。 血浓于水，我还是忽略了亲情，她毕竟是你的女儿啊。原本我以为她会利用这个机会上来扑杀我，只要你我死了，这个世界就应该是她的。千仞雪，你让我的判断失误了。 唐三看似漫不经意，但先前所有的一切都在他无比精准的预测之下，哪怕是最后千仞雪的出手也是一样。 他那无定风波对于千仞雪出手时间的判断一点错误都没有，他很清楚千仞雪和比比东关系之恶劣，甚至到了生死相拼的地步。他的身体在急速旋转中无疑能够最大程度避免罗刹魔镰的伤害，他发出的是以神力凝聚而成的观音泪，海神从不缺水，而唐三那两滴观音泪更是水中精华，凝聚了全身神力所聚，又岂是那么容易抵挡的呢？如果那个时候千仞雪扑杀唐三的话，唐三不但可以完美的击杀比比东，同时他还有一个后手，他的神魂和本体是能够相互转化的，这也是比比东无法做到的。只要千仞雪不救援比比东扑杀他本体，那么结果就会是比比东死。唐三的武魂化体被迫，虽然实力大减，但面对明显逊色于比比东的千仞雪，而且是在心中被自己种下了失败种子的千仞雪，他有很大的机会，至少同归于尽不成问题。可这所有的一切却都被千仞雪本能的反应破坏了。比比东固然因为武魂之体被迫伤了元气，但唐三也在释放了两次神级观音泪之后神力大幅度下降，腰间的伤势更是会影响到他的神力发挥。毫无疑问，双方都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而唐三在以一敌二的情况下自身受伤无疑是很不利的。两道身影融合为一，唐三将海神三叉戟交到左手，右手从腰间伤口抹过，将罗刹神的神力抹去，背后那双巨大羽翼展开，半空中密布的蓝色光芒顿时分出一部分从背后的羽翼处融入体内，比比东身上的暗紫色气息明显变得暗淡几分，看着身边的千仞雪，目光中不禁异彩连连。 你 千仞雪没有去看比比东的目光，他凝视着唐三的方向。 不能给他任何机会，他太狡猾了，必须要用最纯粹的能量碰撞攻击，才能尽可能的避免中他的圈套。嗯。 出奇的，这一次比比东对千仞雪的话并没有任何反驳。他当然不是因为千仞雪刚才救了他就会产生这么剧烈的心理变化，只是看着面前的女儿，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愫在心中产生。多年以来，不论他在做什么，他的心始终冰冷，此时冰冷的心中涌入了一丝暖流，紫黑色的光芒与金红色的光芒几乎同时腾起，比比东与千仞雪并肩而立，他们没有急于发动攻击，而是将自身强大的神念完全释放出来。巨大的压迫力令整个嘉陵关这边的三军将士都有些喘不过气来。唐三清晰地看到，从四面八方正有无数紫黑色的气流朝着比比东的身体凝聚而去，显然是他在恢复着自己的力量。而这些四面八方而来的紫黑色气流，正是这斗罗大陆上所有的怨气，其中尤其是从嘉陵关中涌出的紫黑色光芒最为庞大，那是三天前大战之时惨死在毒斗罗剧毒之下的冤魂怨毒。就像海神能够从大海中获得力量，天使之神能够从太阳处获得太阳真火一样，连罗刹神也同样能够从不论是活着还是死亡的生物处获得他们本源最阴暗龌龊的念头，这些念头就凝聚成了罗刹神的神力。这些怨念要比信仰的念头庞大得多，但却不能持久。不过对于一场战斗来说，显然是这些怨念更加强大，尤其是嘉陵关前几天刚刚死了大量的战士，死在剧毒之下的武魂帝国将士们的怨念可想而知，这嘉陵关前无疑成了比比东最好的战场。唐三明明知道比比东恢复过来对自己是何等不利，但是他却不能轻举妄动。此时比比东和千仞雪站在那里，两人的神力虽然格格不入，但他们的神念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唐三敢出击，迎来的必然是比比东母女的联手反击。两个神真正的结合到一起，是唐三最不愿意看到的事。不能逐个击破，他就没有任何机会，而眼前这情形更是令唐三始料未及。因为千仞雪那下意识的营救来自于血脉的亲情，导致唐三彻底处于被动之中。 背上的八柄罗刹魔镰瞬间飞出，与手中的魔镰融为一体。比比东的目光始终锁定在唐三身上，但他手中的罗刹魔镰却骤然向天空中飞去，澎湃的紫黑色光芒瞬间爆发，强大的恶念在空中宛如天魔厉鬼一般张牙舞爪。唐三的凝聚在空中的蓝色光幕顿时剧烈地颤抖起来。 罗刹神的神力确实对绝大多数神器都有很强的压迫力，邪恶的恶念比天使神力中的同化之力要可怕得多，只要被沾染上一点，就需要凭借庞大的神念才能驱除。 唐三心中暗叹一声，背后巨大的双翼拍打，半空之中的蓝光如同银河落九天一般飞泻而下，从背后融入到唐三体内。顿时他身上的光芒再次爆发出来，就像是先前并没有任何消耗似的，但是被遮盖的太阳也重新出现在空中。比比东目的已达，那庞大的怨气罗刹神力瞬间回收，全部融入到体内，被太阳烘烤对他的神力不利。随着阳光普照，千仞雪顿时精神大振，看了比比东一眼，手中天使圣剑斜指高空，澎湃的太阳真火倾泻而下，天使神装上那绚丽的金红色光纹再次全面浮现。唐三的手下意识握紧海神三叉戟，一丝淡淡的绝望从心中蔓延开来。 我的机会已经越来越渺茫了，唯一能够利用的他们母女二人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消失了。 比比东和千仞雪开始动了，他们缓缓地向前飞行，飞行速度甚至比一名普通飞行系魂师还要慢，但是身上所散发出的能量却呈实质般扩散开来，一点一点地向前压迫。天使之神与罗刹神的神力凝聚在一起，他们就是要不给唐三任何翻盘的机会。神级的威压完全凝聚在唐三身上，他们的神念各自内敛于自身，一旦发动必将是雷霆一击。唐三背后的双翼不断拍打，又一次进化，令这八蛛毛演化而来的双翼拥有着更强的吸收能力。空气中清晰可见的蓝色光点不断向唐三那金色的身体融入，海神神装上每一道金色的花纹也都绽放出夺目的光彩。黄金三叉戟上荡漾起一圈又一圈的波纹，金色的光雾开始从唐三体内溢出，这是神力过于强盛，他自身已经无法完全承载的情况。但是他的身体却在缓慢地后退着，在面前天使之神与罗刹神融合神力的庞大压迫下，不受自身控制地缓慢后退。嘉陵关城头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他们似乎又看到了三天前的那一幕。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